奥运有范儿，中国骄傲。 蔡雪桐前两轮都是出现了失误，先是一个 air to fakie， 反脚外转。 2018年2月12号，平昌冬奥会单板滑雪 U 型场地决赛，预赛排名第六的蔡雪桐前两轮都有失误，肯定无缘奖牌了。他还有最后一轮， 900成功了， 900成功了。非常不错的一套动作， 漂亮，蔡雪桐。蔡雪桐2017年世锦赛卫冕者，中国单板滑雪第一个卫冕世锦赛冠军的人，76.50分。 蔡雪桐是两届世锦赛冠军得主，在索契冬奥会上获得第六。尽管平昌冬奥会的成绩比索契提升一名，但他还是难掩失落， 还是感觉有点没放得开吧。然后前900落地的时候重心没跟上，前两趟都有失误，但第三趟就是站了，就给自己那种算是一种解脱吧。我觉得还是要坚实地走好每一步吧，我希望自己能够还能够保持现在这种竞技状态，直到北京奥运会。对， 近年来蔡雪桐和刘佳宇等一批优秀选手为中国单板滑雪 U 型场地项目刮起了青春风暴，继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之后， U 型场地项目逐渐发展成为中国雪上运动的又一优势项目。平昌冬奥会蔡雪桐虽然没有夺得奖牌，但她很快又滑向了新的人生阶段。 如果你很长时间不穿板，然后你重新穿到板上，然后看着蓝天白云，你知道，然后加上雪，然后就觉得很自由，就是特别享受，然后和朋友一起滑，就和队友一起滑， 在大自然里就感觉你像小鸟一样就自由的飞翔，随便就是想怎么滑就怎么滑，就很释放自我。 去年在拿到2019-2020赛季国际雪联单板滑雪 U 型场地技巧世界杯金牌之后，蔡雪桐第六次收获了世界杯总冠军，成为这个项目夺得总冠军最多的选手，并拿到了2020年美国公开赛单板滑雪 U 型场地女子组冠军，这也是中国运动员首次获得这项赛事金牌。 可能就是心理压力放下来之后，就越滑越轻松。 为了飞得更高更自由，目前蔡雪桐正在积极备战2022年北京冬奥会， 可以和美国队抗衡了。之前美国队好像无人能敌的那种感觉，但是现在已经和他们一起比赛，然后并且有很大的竞争力。 亿万呼吸，同一心跳，奥运有范儿，中国骄傲。 国潮中秋，三元极致好礼，买三元极致 A2 牛奶，有机牛奶，拆国潮盲盒，享双重惊喜，快来抢购吧！三元，投入所爱，持续新鲜。 热爱平凡生活，成就不凡品质，身份就是做自己。中粮安达露西，有身份的橄榄油， 即刷即注，自由呼吸，原装进口，就选德国都芳漆。 顺心新源的原切牛羊肉组合串，甄选好肉，整块原切。关注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，领20元优惠券，50串到手才99元。 国安球迷的福音，绿茵场上的男团，他们来了！招商银行国安球星联名卡助力活动现已开启，票数最高的5位球员将会拥有专属卡面携卡出道，赶快登录招行 APP， 为你的 MVP 助力吧！ 三元古传古币王致和六必居，手边的美味，身边的营养，从甜鲜到餐桌，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。 妈妈，我已经把整洁的公筷摆在饭桌上了。 老刘，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，明早胡同口见啊。 小雨，出门遛狗牵好狗绳，别伤到邻居。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，献出环保微力量，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血虚萎黄，心烦不眠，眩晕心悸，肺燥咳嗽要调养。 北京同仁堂阿胶，补血滋阴，润燥止血，同仁堂国药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，我是孟群。今天早上有雾或者轻雾出现，能见度不佳，开车出行请您注意交通安全。早上的平原地区的气温普遍在20度以下，山区的气温更低，天气偏凉，一早出行的朋友请您注意添加衣物，谨防着凉感冒。